两国人民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日本与中国唇齿相依。既然关系如此密切，中日两国间何以爆发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之一呢？要想理解这场冲突的根源，必须追溯到19世纪末。那时的中国人面临着一系列令人沮丧的社会问题，洪水泛滥，饥荒蔓延，外国侵略不断。除此以外，一场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生存危机正日益逼近。中国的统治阶层逐渐意识到，他们已无法掌握这个庞大国家及其众多子民的命运。这个昔日里充满自信的文明古国，如今已沦为新兴国际体系的受害者。在这个体系中，工业化和帝国主义的扩张重塑了整个世界。一切似乎突如其来，大多数中国人都难以理解这种历史性的衰落。仅仅在一个世纪以前，西方的许多政治观察家还认为中华帝国无疑是全球最伟大的国家。譬如伏尔泰就曾将法国与中国放在一起品评优劣，并对中国心甚向往之。几个世纪以来，中国的专制王朝统治着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体制最为复杂的泱泱大国。他们早在1000多年前就通过科举考试来招纳贤士，而西方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实行这种制度。这也是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最为鼎盛的时期。作为中国历代经纶之术的基础，儒家尊卑有序的保守思想越过中国边境，辐射到了整个东南亚，当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本、朝鲜以及东南亚诸国的历史发展。中国的书法、绘画和金属工艺也在上述地区闻名遐迩，此时的商品经济也十分活跃，南方的热带水果等商品成为了华中与华北各大城市富商巨贾们的盘中珍馐。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日本的统治者却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由于担心竞相到来的西班牙与葡萄牙传教士让日本人皈依天主教，从1633年起，携天皇以令诸侯的德川幕府实施了海禁或曰锁国的政策，任何日本人不得离开日本，违者以死刑论处，外贸也受到了严格限制，只允许在长崎港的出岛这个人工岛屿和其他一些偏远岛屿上与荷兰、中国和朝鲜的商人开展贸易活动。较之于日本的如临大敌，中国的宫廷显然从容得多。1793年，英国大使马贾尔尼勋爵试图促使中英通商，最终却无功而返。乾隆皇帝傲慢地宣布，天朝从不贵奇巧，并无需尔国置办物件。尽管皇帝对此漫不经心，但中国经济仍然与世界经济高度融合，远未走向孤立或闭关锁国。清朝年间出产于华中地区的景德镇瓷器以及蓝白相间的独特款式，为18世纪英法两国的典雅居士增色不少。马铃薯和玉米等来自美洲新大陆的农作物得到推广种植，方便了中国人向西部迁徙拓荒。1700至18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从1.5亿增长到3亿之多。 数十年来，西方人眼中的二战始终是一场英美苏领衔抗击法西斯的血腥战争，而亚洲战场上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却被有意无意的淡化。牛津大学拉纳米特教授的新书《中国被遗忘的盟友》 基于丰富的史料，重新审视历史，全面完整地还原了中国人民争取民族尊严与独立的浴血抗战过程。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1644年，末代王朝清朝的建立，无疑是中国文化对周边地区影响的最佳例证。满族的铁骑从东北踏入中原，满清王朝得以建立。然而，就像此前的蒙古族和其他蛮夷一样，满族人虽然征服了中国的领土，却对汉人成熟的社会秩序表示尊重。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两位皇帝康熙和乾隆都曾亲自主持编纂大型典籍，在诗歌词赋方面也颇有建树，以示他们深谙汉族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满清统治者们也在皇宫里和社会上尽量保持和推广满族习俗。然而，中国在此时取得的成功也为将来埋下了祸患。虽然中国领土在18世纪大幅扩张，但官吏人数仍然偏少，赋税水平相对较低。由于缺少税入，政府的军事开支十分有限。19世纪初，当西方的帝国主义威胁初露端倪时，这个问题得以进一步凸显。新的入侵者与以往改朝换代的征服者截然不同，他们不赞同中国人的天下观，也不认为中国处于世界中央。英国在1815年滑铁卢之战中大败拿破仑帝国，又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列强之首。早在1600年，英国商人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现在他们正伺机为南亚占领区生产的商品寻找市场。有一种作物在当地长势良好，那就是罂粟。罂粟能够提炼出一种粘稠的黑色膏状物，人吸食后会产生强烈的幻觉。这种毒品被引入中国后很快大行其道。实际上，早在几百年前，鸦片就被中国的达官显贵用于入药和壮阳，但大量销售鸦片却是英国人的杰作。这股强大的毁灭力量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他们因此派遣高官林则徐到广东虎门销毁英国商人在当地囤积的鸦片。林则徐包围了工厂里的商人，一举缴获了大量鸦片。硝烟运动取得了成功，但也在无意间引发了一场战争。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被授权对中国人使用武力，以惩罚他们对英国政府的冒犯，史称第一次鸦片战争。面对英国的坚船利炮，中国的防御相形见绌，朝廷最终不得不忍辱媾和。1842年，清朝代表签署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强迫清政府开放上海等地作为通商口岸，并把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南京条约》标志着一个屈辱世纪的开始，中国从此丧失了对主权的控制，听凭外国列强摆布。时至今日，南京条约这个词语仍然能够唤起中国人对那段黑暗历史的集体记忆。在随后几十年中，英美法等西方列强相继对中国发起挑衅，每一次胜利都伴随着更多的特权与土地割让。其中最令中国人深恶痛绝的是领事裁判权。西方列强认为中国法律不够健全，不足以保护他们的利益，因而创造了所谓这个权利。根据规定，即使涉外案件发生在中国领土上， 清政府也不得强迫条约当事国的嫌疑人在中国法庭上解决法律纠纷或接受刑事指控。反之，双方必须在受外国政府支配的会审公廨接受审问。上海的核心地位也是在此时建立的。在历史上，上海只是中国的一个小型商埠，南京和扬州这两座名城的映衬使它在上千年的时间中黯然无光。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代上海却是帝国主义造就的。南京条约赋予了这座城市通商权，中国人眼中这项丧权辱国的条约在客观上却使上海发展成了独一无二的大都会，在市中心建起了两个受外国主权把控的租界区，其中法租界无异于法国在上海市内的一小块殖民地，而公共租界的情形则更为复杂。公共租界不是正式的殖民地，它名义上隶属于上海工部局管辖，但直到1928年，上海工部局才允许华人当选董事。在此之前，董事多由英国人来担任，后来还有美国人和日本人。这些殖民者自称上海居民，这座城市俨然成为了他们自己的小国家。此外，尽管公共租界不直接由伦敦负责，但多被视作与英国利益攸关，而清政府仅能控制租界以外。一些黑帮正是利用上海华阳分支的局面，从毒品、卖淫和赌博中大肆敛财，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当属杜月笙手下的青帮。这座城市的殖民史也为中国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近距离观摩现代社会的机会。上海流光溢彩的霓虹灯和五光十色的百货商场，即使是在数千里之外的内陆地区也声名远扬。 八年抗战，一部塑造现代中国、左右未来亚洲格局的战争史诗，1400多万亡魂，8000多万人大迁徙，生灵涂炭的焦土，历史忌讳的风云人物，血腥残酷的战争，惨烈悲痛，波澜壮阔，一个民族的崛起以此开端。中华民族抗战胜利70周年，全视角呈现中华民族的抗战历史。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中国被遗忘的民族》。 在此情况下，清王朝不得不重新考虑应对西方列强的整体战略。南京条约签署两年后，钦差大臣齐英试图使用这个古老王朝惯用的语言，为道光皇帝重新解释这一局面。他说，洋人常主观臆断，且难以理喻，朝廷切勿为虚名而动干戈，而应当设法实现让洋人入乡随俗的宏图。齐英希望，就像几百年前安抚了来自中亚地区和北方草原的外族入侵者一样，清政府也能够和英国达成和解。但他显然低估了这种新的威胁，因为其本质上与前者截然不同。帝国主义者不仅要占据土地，还要主宰思想。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基督教传教士得以广泛深入中国内地。这些传教士并不总是受人欢迎的，因为他们身后或多或少倚仗着洋枪洋炮。可另一方面，他们也让中国人第一次见识了西方文化和现代医学，因此还是为基督教找到了不少新的追随者。谁也没有料到的是，19世纪50年代，由于信仰的转变，一个年轻人即将引起天下大乱。此人名叫洪秀全，来自广东省，曾在科举考试中屡次碰壁。他发起了一场名为太平天国的运动。这场运动最初看似前途暗淡，但却迅速演变成中国乃至世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内战之一。 1853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在中国南京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政权，统治着数百万臣民。他名义上是一个基督教政权，但却对基督教教义进行了篡改。譬如，他们承认洪秀全是耶稣的弟弟，这令大多数传教士或洋人反感，因而不愿与他们联合。此外，太平天国还颁布了禁食鸦片等严格的敕令，采取措施重新分配财产和田地，并在一篇檄文中写道，要让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清政府急于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但几十年来积累的衰弱，让满族八旗子弟组成的清军无力面对声势浩大的狂热组织，只能望洋兴叹。因此，朝廷决定利用值得信赖的地方官员所掌握的新军，将这场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据记载，1864年，清在决战南京之役中就有10万人丧生。然而，这一举措也进一步削弱了清王朝的统治，军权从中央向各省的转移，虽然暂时缓解了燃眉之急，但也为地方军阀的割据埋下了隐患。这种四分五裂的军事和政治局面，让中国变得越来越脆弱，也为将来的中日之战埋下了导火索。如果中央统治者的权力没有在1860年后日趋分散，日本也似乎不可能在20世纪30年代入侵中国。军事化状态以及中央集权的逐步削弱，导致一种暴力文化的产生，动摇了清王朝最后50年的统治。随着反帝国主义情绪的高涨，洋人成了暴力事件的攻击目标。虽然中国从未正式丧失主权，但洋人可以在境内有恃无恐的随意游荡，几乎不用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引起任何法律后果，也因此引发了中国人与这些入侵者之间一连串令人不安的冲突。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这场农民运动的成员自称全民，他们深受宗教影响，大多练习武术。该运动因此又被称为义和全运动。19世纪末的一场大旱导致饥荒蔓延，饿殍遍野，义和全运动因此迅猛发展。期间，华北一些洋人与华人基督教徒遭到杀害，直至发展到义和全民围困北京外国公使馆2个月。全民还利用洋鬼子进楚皖、大清一统靖江山等口号，煽动人们的仇外情绪。旱灾与饥荒导致各地的暴力活动却愈演愈烈，人们不再相信中央政府，而是自发建立起形形色色的民兵组织，以抵御打家劫舍的土匪与腐败成性的官吏。蒋介石出生于1887年，当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后的风雨飘摇时期，即使是对身边的很多亲信来说，蒋也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他性格倔强，善用手腕，冷酷无情。作为一个熟读圣经的孔门弟子，他对反帝革命矢志不渝。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坚定了重新统一中国和铲除国内帝国主义势力的信念。在他整个军事政治生涯中，他始终如一地追求这个目标，但他却采取了错综复杂甚至不乏诡诈的战略。最令人津津乐道的是，他擅长在同僚中挑拨离间，并坐收渔翁之利。20世纪30年代，一名英国记者曾经写道，蒋介石善于使朋友保持亲密，但更善于使敌人内斗。蒋介石的父亲是浙江省宁波市的一名盐商，他的家乡繁华富庶，物产丰饶。他从小接受了极为传统的教育，接受了仁义礼智信等儒家的思想体系与价值观念。但是在20世纪初期，一所新式军校却对他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 他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有过海外经历的领导人之一。年轻时，他曾到过刚刚成立的苏联，在那里目睹了苏联共产党的一些制度弊端，因此滋生了反共情绪。他还在一所日本军校留过学，因而对这个未来的敌人有着深刻的了解。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作者拉纳米特，演播韩涛，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五点继续收听。